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日头落到山下，陶阳子往回走，正走到家门口时，他看到竹生一手扶着小竹椅，一手朝前伸出去。突然竹生就脱手了，刚站停就往桌子边走去，说走就走了，摇晃扭摆着走到桌子边，伸手就把桌上的棋子抓到了手里。陶阳子怕他摔倒，赶前两步，孩子扭脸看到他，突然清脆地叫了一声爸爸。陶阳子一大步跨过去，把儿子搂在了怀里。孩子摇着手上的一把棋子在笑着，抱着孩子站起身来。陶阳子看到桌上放着任秋做的那双鞋，旁边是一只包袱，不知为什么，阿山又把他们拿了出来。这双鞋从来都是阿山收的，陶阳子见不着，也不知道阿山收在了哪里。陶阳子刚在小山头上想到任秋，眼前又看到鞋子，一时间心里觉得激荡。任秋去世不到2年，自己这么快就有了新家，人生如此简单地捉弄着人，许多的事都是在无可奈何中发生，似乎是不由自主的。其实历史上做不成烈士贞妇的，命运簿上似乎也都写着无奈二字。晚上阿山对陶阳子说，现在可以动身去昆城了。我怎么能一个人说走就走，怎么能放心得下？我和朱生随你一起去。这怎么行？孩子那么小。我就等他能走路了，他能走了，我们就一起走去。你说过要去昆城，给老岳父一个交代的，人是不能失信的。陶阳子想说，我没有对人手一师傅承诺过，自然也没有失信一说。然而他确实想着要去昆城见师傅，想把任秋做的鞋子给师傅，他似乎一直有着这个信念。心有即是实有，阿山清楚这一点。阿山不想让陶阳子背弃这个信念，多年的等待就是他相信别人的信用。陶阳子便准备走了。此时的山里也常能听到游击战争的枪炮声，镇上也有人逃离。战争残酷的镜头，陶阳子无法再记忆，更怕再看到。 阿山一直是想走的，陶阳子曾想为孩子制些家具，阿山都没有添。陶阳子去向山镇的熟人告别，季新说， 老师，再和我下一盘让两子棋吧。 师生要分别了，这一盘棋季新下得很不连贯，但这孩子还是稳住了，居然最后抓住一个机会反败为胜了。陶阳子知道他是一个奇才，只是这战争年月中棋有什么意义，还有谁来关心下棋的人。 老师要走了，我告诉你一句话，将来我会杀败所有的棋手，闻名于世的。 季新说得很自信，这个孩子走棋曲说话直，作为一个孩子也许说得过于狂妄了。人生会遇上各种各样的对手，求胜心过强自然会带来更大的压力，形成更多的痛苦。在这种棋风盛行的山镇中，这个道理也许说了上千年，但先前出了元清，现在又出了季新，个人有个人的愿望，不会听凭别人的道理而生活。最简单的道理不亲身经历过，往往也是难以理解的。陶阳子扶扶季新的头，知道季新说的是心里话，而自己又能对他说什么呢？说得方便，也许行得方便。陶阳子一家踏上了往西南的行程，没想到的是，这一行便是3年的时间。他们一路步行，偶尔搭一段短途顺路的马车渡船，在路费还没有用完时找山边的县镇落脚。阿山伐竹子编竹器，陶阳子拿到县镇去卖。这一路山区相对浙江地区贫困多了，有时竹器卖不出去，他们只有就地挖山菜打野物生活，再就是沿途打一些短工。陶阳子做过水码头的搬运工，也做过瓷器店的售货员，他们走走停停，干活挣了钱再继续往前走。在一个小山城，陶阳子给人家送完货回到临时借的房子，阿山正与竹生在下棋，棋盘上放着十几颗围棋子，居然摆得格格正正，棋形很对。陶阳子有点吃惊，孩子怎么就会下棋了？显然是他母亲教的。阿山什么时候会下棋的？陶阳子下棋的时候，阿山总不在身边的。阿山告诉陶阳子，他生长在烂柯山下，村上的人都喜欢下围棋，他从小就看着别人下棋，他小时候也下过，只是没有用心学。阿山说，孩子的父亲下棋这么好，孩子不会下棋那怎么行？这副棋是临走时阿山买回放在包袱里的，看起来母子俩下过很多次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陶阳子 开始教孩子下棋。虽然一天做活累了，教孩子棋时他还是很认真的。有时候他觉得儿子太不懂棋了，就会乱走。转念一想，儿子还不到4岁的孩子呢，下棋下着玩，真正没有任何胜负心的棋。然而很快竹生就有了对棋的想法。陶阳子教他走一步很平常的棋，他便会问一声， 为什么？ 开始问时让陶阳子觉得好笑，自从经历生死以后，他下棋有时不想动脑子，只是顺势而行。孩子问为什么，他便要说出来，往往觉得有些理是累赘的，根本说不清。后来孩子问多了，有时候陶阳子落子时也会问一下自己为什么。他原先认为有的开局的棋形是个定式，必须那么走的。多问了几个为什么，陶阳子就发现定式有时也可以变化的，不由顺着思路想下去，想得越来越宽。想了一会儿，陶阳子抬眼看到竹生黑亮的眼眸正盯着他看，孩子在等他回答。陶阳子也就想着怎么来回答孩子的为什么。发现为什么是永远无法说透的。你下棋就是了，老问为什么为什么。陶阳子发了火，看着孩子眨巴眨巴的眼睛，又放缓了口气说，棋要靠下的，现在说给你听，你还不懂，下多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了。有时陶阳子不想教孩子下棋，觉得时间这么流过去不是人生的必要，他不希望孩子将来与自己一样迷在棋里，百无一用是书生，更无用的是棋手。走到贵州境内，那里人烟稀少，有些少数民族的寨子，人们生活艰难但淳朴热情，没什么吃的，采来野果野菜招待他们。陶阳子怜惜儿子，刚满周岁就伏在父母的脊背上，一路爬山涉水，没有什么好吃的，也没有什么好穿的，可是孩子却一次也没有问到，他们为什么总是在走，走到什么时候为止？孩子似乎以为流浪就是他们的生活。孩子学棋学得快，进入云南地带时，4岁多的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定式，能够被授九子下圣父亲了。陶阳子一边讲解棋，一边把棋上的术语写出来教他认字。偶尔阿山也坐下来看父子俩下棋，有时指点孩子走一招，陶阳子摇头说了一句臭棋，阿山就呵呵地笑。自从跟了陶阳子，虽然一直是在流浪，阿山却是笑脸多了，只要抱着儿子，只要靠着丈夫，阿山穿旧带脏都可以，根本不顾别人的眼光。他似乎什么都可以将就，对陶阳子也没有一点要求。陶阳子也似乎没有想过，他是不是合着自己需要的妻子。终于走进了昆城了，这座高原之城仿佛天穹很低，蓝天白云伸手可触。陶阳子站在一条路口，向人打听去寺庙的路， 突然响起了尖利的防空警报，随后就听到飞机的轰鸣声，跟着有很大的爆炸声响起来。陶阳子拉着阿山背着竹生跑出了城，他们这一路就是为躲避日本枪炮来到这里，但是刚到就遇上了轰炸。他们在十多里外的一个镇上停下来，发现包袱在逃跑中丢了。阿山说，这怎么好，丢了衣被用具怎么住下来？陶阳子却觉得只要竹生抱在手上就行，儿子和他是一根心脉的，有着儿子什么都无所谓了。他们在一个小旅店住下来，古镇上人还不少，都是各地城市来的人。陶阳子遇上一个江浙口音的男人聊了聊，知道滇缅公路上战斗不断，昆城并不太平，许多外地来的团体机构都落脚在城外，他们的钱只够住三四天旅店的。陶阳子与阿山商量，他一个人去昆城看师傅后再做打算。阿山有点不情愿他离开，城里投炸弹他不放心，但说什么陶阳子也不让阿山与竹生跟着去。陶阳子独自进了城，前往昆寺。解除了轰炸警报以后，街上就有人照常出来买东西，再轰再炸，生活还得继续。人们把炸弹和城市的一切都当做了生活的一部分。陶阳子要去师父那里做什么？他发现他不需要再问师父什么，一路而来他看尽了人生，他只是想看看岳父，把任丘为岳父做的鞋子交给他。这是一个古寺，坐落在古木葱茏的山上。陶阳子没想到在城中的山林里还有这样一个清净所在。寺庙的门前有一棵树被炸弹炸去了一半，树的另一半残留树干上却长出了春天的绿枝。陶阳子进的庙来，庙里静静的，但看得出香火不弱。乱世多信人，进庙烧香求着一份平安。陶阳子见一个小和尚，便向他打听人手艺。小和尚说不知道这个俗名是哪位法师。小和尚把陶阳子带到了监院面前，监院老和尚低头坐在蒲团上，眼观鼻，鼻观心。 无一法师啊，他云游去了。 云游去了哪里？ 不知去了哪里。 多长时间回来？ 不知多长时间回来。陶阳子回镇上去，心里想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，没有一个熟悉的人， 城市是比乡村更难生活的地方。过去他独自进城，并不在乎会遇上什么，可现在不同了，他携妻带儿，又丢了必用物品，到底该怎么生活？他有责任不让妻儿受更多的人生之苦，这一路来就求一个平静，可一到此处便遇上轰炸。 战争之国又会有何处是净土呢？这里似乎比一路行来的地方还要不平安。 走到小旅店的客房，发现房间里没有人，想阿山可能带着孩子去买东西了。陶阳子坐了一会儿，突然想到他们没有钱，又能买什么呢？阿山

现经典。